据媒体报道，由南朝鲜的民族民主烈士牺牲者追念团体连带会议等市民社会团体组成的争取正确清算过去团体协议会，23号在首尔的光华门广场举行记者会，表示谴责朴槿惠崔纯实丑闻事件，要求朴槿惠下台。这天，在一些地区也有政党、市民团体展开斗争，要求朴槿惠下台，对丑闻事件进行严格的调查。首尔大学总学生会22号表示决心将进行罢课，要求朴槿惠政府下台，并声称将于30号开展罢课，还呼吁首尔大学教师也参加罢课，同学生一起进行斗争。23号在518光州民众抗争现场，光州的锦南路有公园市民举行了争取朴槿惠下台时局烛光集会。另据南朝鲜的世界日报报道，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南朝鲜留学生307名19号在大学举行烛光集会，发表时局宣言，要求朴槿惠下台。在这之前，美国40多所大学的留学生也参加时局宣言运动，表示要求朴槿惠政府下台。